看似成相识的相遇，没有暖身直接沸腾的情绪，就算是难题，就算不占领，有杂音就更任性。一个沉默似曾相识的对立，蜜月过后争执不断的孤寂，谁都希望自己有权做决定，